这个煎剂的分量跟科学中药的分量要怎么换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觉得我每一种科学中药我自己都有不同的换算法，所以我只能跟你说，你桂枝汤只是微微觉得有点怪怪的吃 1.5 克就够，真的觉得有感冒了可以吃到6克也不嫌多。那至于像有些其他方面，比如说小柴胡汤，小柴胡汤的话我劝你就做煎剂了，因为呢你一次吃18克吃到那个淀粉塞到你满嘴哦，那个效果也比不上几口汤，那还不如吃汤算了，我是有这种感觉，好不好？所以有些方剂你吃可以用课中，有些不适合。那我在之后的这个教学里面会一次每一次提到一个方法跟大家讲这个东西，科学中药要怎么吃，煎剂要怎么吃，那我们分开来谈。那至于一个普遍性的换算的正确，对不起我不知道。那至于说同学要帮忙买药的话，我礼拜一跟皮先生在聊聊那个关于科学中药的问题哦。其实皮先生说有些科学中药的问题是好比说有几家可能那种挥发性的药，那个药性不容易保存。那我会觉得说挥发性的药材好像明通跟庄松荣的都处理得不错了，那其他几家可能会弱一点点。那所以我觉得桂枝汤的话，如果你要找同学一起批药的话，我会觉得批明通的还不错，就是那种发散性的药，那种明通的保存做得不错。那另外有一些东西是它成分太高档的不好做，比如说像是阿胶之类的药啊，可能是科学中药做的不好。那还有一种不好就是将来你们有遇到龙骨牡蛎的药的时候，你们就会遇到有几个牌子的绝不能买，因为龙骨牡蛎这种东西是煮得很久，让它那个药气进入那个水里，对不对？很多药商他懒得搞，就把龙骨牡蛎磨成粉丢下去，那个吃下去你几乎没有办法消化，整个胃都塞住，非常难过啊。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再说哪几个不能用啊，这样子，或者说哪几个能用就好，不用破坏人家名誉啊，就说哪几个能用。那另外就是即使你们开始吃桂枝汤了也有效了，你们记得我们伤寒论的方子里面啊有一个大家要小心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家人已经吃过西药了，两个礼拜以内伤寒论的方都很难有效。你就算煎一锅汤给他吃看看，那我也只能说的是赌赌看，这样懂吗？因为比如说你吃了抗生素或什么东西，它在血液里面一直流窜那个西药的药性，然后可能要两个礼拜才能慢慢消减掉。那这两个礼拜以后，你所有的中药进去都会变质，就是那个效果会变得走得很奇怪。所以你们不要挑战这个东西好不好？因为如果你们家里吃了西药你又开中药，那通常来讲十之八九都是挑战失败的，那挑战失败就是永远的信用破产啊。那所以不要挑战好不好？就如果人家有经验，你知道为什么？什么？好，可以啊，可以啊。就 你那个，好像意思是说，如果感冒吃感冒药，就不要吃那些桂枝汤。那如果我是假设脚痛吃西药，对不对？那再吃伤寒论的感冒药，这样有用吗？ 哦，也不要，就是你有在吃西药，就不要吃伤寒论的方。那像刘杜周教授从前在谈教伤寒论平脉篇、变脉篇的时候，讲到病有灾怪这一条，就讲这件事。他就说有很多药加到一起变成什么东西，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吃了西药又吃了中药，就往往会有非常不良的反应，然后你没办法辨别是什么东西搞坏啊。所以而且很多中西药这种药性是相反的，就像什么治糖尿病的西药跟中药根本完全作用是相反的嘛，对不对？治痛风的也几乎是相反，所以你又何苦嘛，对不对？然后互相打到最后病人死掉了，那病也没有好。所以的确我们不要这么尝试好不好？啊，大家要小心，就别再吃西药，就不要这样的。像高血压的药也是跟中药治高血压的药那个药效是相反的，所以像碰到一起都很不好啊，两边都很难做人。所以这一点要请同学警惕一下，如果要吃西中药就从头开始就吃中药，不然 其实很多人他说他西药不能断，对不对？西药不能断，你吃中药真的只是赌赌看啊，因为加到一起会变成什么不知道啊。 请问那维他命也算所谓的西药吗？ 哦，维他命不用算，维他命可以啊，营养补充剂没有关系了。我不像倪海厦先生那么严格的要求禁止营养补充剂，可能他们的论点是说在得癌症的时候不要吃营养补充剂或者是海鲜类，那我们这个遵守一下就好了。那平常的话吃一点维他命我觉得无所谓了，就是不要吃得太离谱好不好啊？就是我其实现在维他命是这样子哦，比如说有几个牌子的维他命，它的那个维他命 B 群啊，是拿鱼类的肝去做的，那那个就比较天然。那有些维他命它就是纯粹的化学合成物，那光是这样子这个维他命的阴阳虚实就不一样，那你们考虑看看好不好，不要吃太多就好了。那这个我今天给你们一张补充讲义啊，这个是如果有同学想要学习做程式的话，我跟大家稍微带一带中国有些本草的作品啊，我觉得还可以的。那个我说如果你要从中国比较古老的时代一直认识到最后的本草论点，对不对？其实明朝以前的你就买一本本草纲目就好了，因为本草纲目里面神农本草经说什么，然后名医别录说什么，然后唐代新旧本草说什么，宋代这类本草说什么，然后张元素说什么，王浩古说什么，李东垣说什么，都收在里面了嘛。所以你不是一本就抵过前面那么多本了，所以本草纲目一本就可以打死前面的所有家，还蛮好用的。那我前面有一个李炎的医学入门啊，这是因为李炎的时代跟李时珍靠得太近，所以李时珍没有收他的。那李炎的书的特征是这样子啦，他每介绍一味药一定会附一条禁忌，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吃这味药。那这个思考是蛮好的，但是李炎的这个思考到后来啊，那个缪希雍啊，还有或者是像林焕他们都这样做，所以李炎的书你有或没有差别没有太大，只是李炎的医术是不错啦，里面有些很好用的方子就是了。那李时珍之后呢，我们讲到做本草程式啊，其实最重要的中国的家派是邹树跟邹衍，就是我打紫色还有星星的那个。那邹树的本经书正是台湾致远书局有出啊，如果你们喜欢看比较古的本子的话，就去大的图书馆引印他们里面的续修四库全书，就不是四库全书的，就是四库全书补遗的一大套，里面有本经术证的原始的版本。那这个如果你们有谁要印跟我打一下招呼，我也要印，我加入啊，因为我也想要留一本比较古的版本，因为志远现在已经打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怀念那种古书的感觉。那邹树就是那种详细的比对，那种哪一个方有这个药，哪一个方没有这味药，这个开始动用这种思虑。可是这个思虑呢，邹树并不是第一个，邹树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人，他的前面的系统就这样子。明朝缪希雍的本经术啊，跟明朝卢之仪的本草成雅半剂，这个其实都有一个脉络关系，就缪希雍开始处理这个议题以后，卢之仪又用另外的方法处理这个议题，等于卢之仪在吸纳缪希雍的东西。然后呢，清朝的刘若金呢又把缪卢二家的东西收进来，然后再消化一遍，然后最后呢被邹树拿去消化一遍，变成邹树的成果。所以看邹树的等于前面的缪卢刘三家都看到了。那邹衍呢是清朝最末的时代的人，邹衍是紧接着邹树啊，把邹树有些他认为他讲的不够完备的东西在哪来讲，就邹衍他在那边，比如说像邹树有些东西没有那样子比的时候，邹树他会把桂枝的通阳分成六种药性，什么通阳以利水，通阳以合营，什么什么，然后邹衍是来分说，比如说桂枝哪些方桂枝用到三两，哪些方用到二两，哪些方用到六两，大家做细部的拆解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学会拆这个程式的话，邹树跟邹衍这两家是很有用的，好不好？那你们这些专科生有办法弄到吧？有的什么大陆古籍什么什么纯文字档什么什么啊， 周年的在文字档里面有，或者你们如果要用影印版的话，我也可以借你们大陆的某一个版本，大家印个抽印本就好，因为它跟其他的书混在一起。哦，你们有没有人有兴趣要的？要我借还是你自己去找？没有兴趣做程式的不要读哈，读得很累啊。那至于说日本那边的吉宜东栋啊，跟村井晴山的著作是这样子，要真是一个跟中国人的这个本经树正和的本草思辨录完全相对或者说互补的存在，就是药征就已经是完全没有讲那个里面的药的道理或者病机，药征可以看到很多另外的片段点，比如说药征或者殷承浩治黄杏仁治喘，就他只管抓主症，可是这里没有用也有一些用，在做程式的时候这些参考点往往没有很大的功用，虽然对于整体的医术没有用，但是它有一些不错的地方可以参考。所以如果你们要学会做张仲景的程式的话，就是我涂紫色的这四本能够入手的话，就可以自己研究了，好不好？那六七又如是以刘若金的三本不用看，你就直接一本本草纲目跟打紫色的这四本就可以了。那至于你们不容易入手的跟我讲，我再借你们去印或怎么样啊。那至于说特殊用途，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讲这个名家名著。那至于说在清朝的这一段时间，有好几家的本草都写得非常好啊。那张志聪的本草重原传写得很好啊。那叶桂那个涂灰是因为那本书没有什么好看的啊，虽然路边都买得到，而且叶桂就是叶天士啊，那不是叶天士写的，是一个叫姚球的人托名叶天士写的。可是陈修元呢，就把这本书里面比较好的内容都收到他的《神农本草经读》里面去了，所以这一个姚球写的这个叶天士的书就可以不用看。那徐大春、黄元玉这些都是就是医术很好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本草学都可以看一看。那张山雷呢，做的非常的仔细啊，值得一看。那还有张其全的《中中参西录》啊，就临床上面仔细的检证哪味药，这些都是很好的本草书。所以如果你们要增强自己本草的功力，我觉得这几本是很值得看的。那还有一本，我记得有一个洛克中医网上面推荐一个《岭南本草古籍三种》，其中有一本是不错的，叫《本草什么正什么》，忘记了，但是那一本是还不错的，那个有一些论点是取得很好。那特殊用途呢，比如说像清朝陈士铎的这个本草新编哦，里面有很多狂放之言，所以你真的要靠他的这个书来增加医术，我觉得先不要了，因为他的书很可能把你带坏，但是你其他都读稳了再读他参考一下没关系，可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读了他那些听起来很过瘾的文字就觉得其他书都是错的哦，不要这样子，因为他那个话很有煽动力，所以不要完全信。因为陈士铎的书是这样子，我说过如果你要明白十方派那个很伟大的领域，就是父亲主医学的话，那父亲主医学的内科结构你就要看《黄帝外经》，对不对？那《本草新编》跟《黄帝外经》都是可以用来那个支援你读父亲主医学的书。有的时候你看父亲主的书，有一味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用，那你看《本草新编》会比较有用，因为陈士铎的医术是出自于父亲主那个门派啊，所以有这样的用途。因为我在中医基础课讲过，很多很好的医师他们的医术都是双刀流的，就是经方张仲景拿得很稳，然后十方里面父亲主练得很稳啊，那这两派都很稳，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那吴一洛的《本草丛新》呢，是给你们那个专科生的建议，就是《本草丛新》它是把汪昂的《本草备药》重新检查一遍，把里面的错误全部都修正的一本书。所以如果你们是已经读过《本草备药》的人，那就不如买一本《本草丛新》，这样子转换跑道比较方便啊。就是它的这个重新就是改过自新的意思啦，啊，就是还蛮恶毒的啊，就是把那个汪洋引述错误的地方把它全部修正一遍。那这个林焕呢，《本草害力》就是一味本草呢，他就讲说他怎么用比较好，怎么样情况不可以用啊。 那就是先讲害再讲利，而他的那个分药的方法是跟那个比划一镜一样，是以药对的结构来分的。那如果你们怕有药要用错地方，那你在用那个药之前，你先把本草害力拿出来看一下，比较不容易打偏掉，好不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那唐荣川的本草问答呢，是一部这个整体用一个非常学术的角度去概括整个本草学的研究范畴的一个大论文，不能算是一本书，虽然它是一本书了，但它整篇就是一个大论文。那本草问答我手边有一个点校的很好的版本，如果你们要的话我可以借你们去印，好不好？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是值得去接触的本草学的书，因为我觉得历代本草书超过100种啊，那这几本如果你们有兴趣学程式或者自己学本草学的话，这几本去把它弄到入手的话，大概可以读得蛮过瘾的了啊。那至于植物杂学那个什么吴奇瑞的这个啊，这个是这样子，它是如果你对人参的历史故事有兴趣，它会告诉你清朝的人参是先上贡到哪里去，然后给哪里批价，然后发配给哪一个王爷有几斤，然后哪个哥哥可以分到几两之类的啊，或者是我们讲到牡丹，对不对？牡丹皮什么清热凉血什么的，那他就讲说牡丹有哪些花种啊，哪一种要怎么种啊，然后在哪里可以买到啊，就是种花呀、啊，然后就是等于是那个农学的所有的考证，在这两部书里面可以看到。那如果你们有兴趣要经营这个什么植物药草园的话，不妨看一看啊。大概是这样，就是这里怎么种这个东西啊，他讲的比较仔细，所以这个是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有兴趣自己研究的话，可以这样子做。那如果你们有同学想要练习这个做程式的话，我出一个题目给你们啊，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要做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是很难的题目哦，啊，你们没有兴趣的同学不要抄啊。就你们把我这个书单上面的一些重要著作全部拿来比对，去给我一个答案。就是有张仲景有一个方呢，是治发汗后腹胀满的，叫做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啊，这个沱姜半草参啊，这个、全部都把它打好啊，好。这个沱姜半草参汤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汤呢，叫做紫竹汤，还是紫竹丸？紫竹汤，就是同样是要让这个肠胃道消化过去，为什么这个汤用枳实，这个汤用厚朴？为什么这个地方有用白术，这个汤绝不用白术？然后紫竹汤是治这个心下好像一个盘子一样突突的，有人说是躺下来后好像盘子一样中间凹进去的，也就是他们的主症可能有一定的相似性，可是呢他们的用药是完全没有重复的药啊。那这一题是用来斗本草程式的非常高阶的题目，所以你们有兴趣的专科生可以玩玩看，然后比完了之后可以交个报告，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好，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回去斗这个。那大部分的同学要回归我们的正道啊，家庭主妇班啊，就这个方子我们没有听过，也会有必要听到啊，没事了。啊，我也没想陪你们一起逃避现实啊，啊，这方子就有想要做的同学呢，就可以自己做一下。那我们上次教到桂枝加葛根汤，对不对？桂枝汤的症里面呢，就有一点这个背后啊，这个后颈这边比较僵硬。那桂枝加葛根汤其实还有一个用处啊，是在伤寒之外的，在5-47条，你们看一下卷五的第47条，在102页啊，他说。102页就是说呀，他在讲什么呢？他说 如果一个人哦不是感冒，只是纯粹的受寒的话，其实这个寒也会在身体里面同气相求，也会找到你身体里面的寒水之气去跟它融合在一起。所以呢，如果你受到寒的话，你的肾也一定会受影响，这是同气相求的原则。而这个寒不是我们感冒的伤风伤寒，这样懂吗？不全是，因为感冒是有病毒在里面运作的，而现在讲的事情是没有病毒在运作的事情，这样明白吗？他说那如果呢你受了寒，我们看47条啊，如果是肾脏受了寒的话会怎么样呢？会骨痛、阴痹、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隐痛、脉沉而迟啊。他说这寒邪遇到肾的时候，你会哦骨头也痛，然后呢这个下体的一些功能会失调啊，然后肚子会胀，然后腰也会痛，大便难。主要就是你常常一整个人这样子，你觉得你整个人这样直线一条的地方都不对的那种感觉，那个不是感冒，是受寒。那他就说这种受寒呢就要用桂枝加葛根汤。那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的受寒的地方的桂枝加葛根汤啊，他们的桂枝跟葛根桂枝跟芍药都放3两，跟我们伤寒的桂枝加葛根汤不一样，也就是桂枝跟芍药都放回3两，等于是你那个完整的桂枝汤结构在里面，对不对？那因为这一条骨头它的能够跟它把它的那个寒气逼出来的，它还是要借助太阳经，所以你用桂枝汤去通利你的太阳经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一条脊骨受到的寒邪慢慢逼出来。那如果还逼不干净，你再加葛根，那这样子再抽一下，就更容易把这个寒气从里面抽拔出来。所以桂枝加葛根汤是治疗一个人他的这个脊椎骨哦很多的不舒服的一个可用之药，而这不是感冒啊、哦，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像桂林古本比宋本的伤寒论更多的就是这个6、7篇，就它这个不属于感冒范畴，但是是人受到了各种风啊、寒啊、湿啊这种侵袭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那这个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回家啊、哦，日后当作是一个研究的题材。那没有兴趣的话，就等到生病的时候再去问助教就可以了。那我们教了这个桂枝加葛根汤之后呢，啊，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桂枝加杏仁厚朴汤啊。那桂枝加杏朴汤是6支19条有出现一下，7支12条有出现一下啊。我们看一下6支19条，嗯，啊，这个是19条没什么好说吧。喘家做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与之家，这里历代有一个纷争，就是说是喘家发作还是喘家做桂枝汤啊？喘家这个定义我们上次讲过，很会怎么样的人叫做家，对不对？很会喘的人叫喘家。那如果你是一个很会喘的人呢，这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你是一个有气喘病病史的人，一个是你是一个一感冒就会咳嗽的人，这两种都可以叫喘家。那如果是喘家要做桂枝汤，我觉得用这样的解法比较好一点，就是喘家做桂枝汤的时候要加一点降肺的药。但是因为你知道吗，真的喘家发作的时候，就在发气喘病的时候，我想这个桂枝加破心汤是没有什么用的啊、哦，所以气喘病患者发气喘病的时候，这个汤是没有大用的。所以我们把断句，就把那个句号拔掉，就喘加做桂枝汤，这样子断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你气喘的时候还弄这个汤的话，可能会出事啊、哦。那像我的妈妈是一个每次感冒都会咳到很久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一感冒一定会咳嗽。你们有没有人是那种感冒之后就会一直咳下去的人？有没有？有，对不对？那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每次感冒都会一直咳的话，那你在吃桂枝汤的时候就先把杏仁跟厚朴加好，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引发咳嗽，免得后面那一串麻烦，这样懂吗？所以我妈妈的桂枝汤都是一律是加杏朴的，反正吃法也是一模一样啊。那我们看一下7支12条又是在怎么讲的。 有这样一些数据跟同学讲一下啊，124啊，那他说太阳病下肢为传者，表未解故也啊。那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之，这个其实呢，太阳病在张仲景的治疗法里面一定是汗解比较多，然后有少部分是尿解，因为反正膀胱经嘛，你要从汗出来也可以，从尿出来也可以。但是呢，太阳病基本上是不会用下法的，这个下就是那个时代的汉，就是汉朝的庸医啊，在治疗这个伤寒疾病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管你得什么感冒就给你吃泻药，然后哗啦啦这样一拉，然后认为病就会走了，那当然就是死多活少啊。所以张仲景他会整个家族200余人死掉2%以上，害他发奋学医啊，就是这样子乱搞一通。所以张仲景这等于是用来对付这些外面庸医的条文啊。所以下之后为传，就是你知道吗，当你感冒原来是在太阳表，对不对？我们在吃桂枝汤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不要吃不消化的东西，要固护这个胃气，不然有吃到不消化的东西，那个气凝聚进来就发不出去，桂枝汤就没有效，对不对？这样都效，这样都要考究。那你还在感冒的时候吃泻药，这样哗啦啦啦，那这样子拉过以后，病邪会被扯到哪里去就不知道了。那但是这个下之后呢，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辩证，因为下之后有很多很可怕很可怕的辩证我们都还没有谈到，但是只是原来是桂枝汤，这个下之后变成桂枝汤正在多一点喘，其实这是很轻微的物质，就是那个人还算底子很够，没有被打死。那这样子就是有可能有些病邪啊被扯到肺里面来了，那但是还会喘，就代表他的那个抵抗力还有，还是桂枝汤症，就没有变成别的症。有些是扯的就都不知道变成什么病了，什么陷胸症，什么泻心汤症，什么各种可怕的病都有啊。那只是这样子真的算不错了，就是桂枝汤症还在啊，所以他就说只是桂枝汤还在，可是那个有点喘。各位同学，有没有人有咳嗽或者气喘的经验？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叫做咳，怎么样叫做喘？喘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这辈子没有喘过，我只有跑步的时候会喘，跟跑步的时候喘是一样的感觉吗？那你们告诉我好不好？ 就是你喘的时候就快吐不过气的，它就自动的就是缺气的那种感觉， 就是 声音，你会自己听到。 你学给我听好不好？ 然后就是信的那种声音，就快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因为所以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喘，对不对？我会拿那个厚朴杏子加进去当做一个预防咳嗽的手段，可是其实我们要尊重一下原来条文啊，原来条文指的是喘，就是那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哎，钟同学在点头，你也喘过吗？那你告诉我什么感觉？ 就是你就算吸气吸到满，可是你觉得那个气没有跟你的肺有交换作用，你吐出来跟吸进去是一样的，你没有吸到你要的东西， 一直想要吸进去，它都没进去， 还是闷的，对不对？ 对 对对，这个钟助教的说法非常好啊，因为厚朴杏子就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是处理喘啊，只是我们说咳嗽病史的人也可以用一用这样子。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但是因为张仲景的方里面啊，有用杏仁的方多半是关系到喘，然后如果只是咳的话，张仲景是不太用杏仁的。可见得在金方的世界里面，杏仁跟咳这件事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可是到十方的世界就比较混乱一点，就好像什么东西都咳嗽加点杏仁，那其实真的加得很无味。凡是很，你们看历代哦，凡是很会治咳嗽的医生哦，那个杏仁都有很多时候是不用的。所以杏仁还有很多有一些小巧的变化的地方，刚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是你们要先有这个概念，就是它主要这个杏粕结构是用来治喘的啊，治咳的。张仲景自有别的治法，那不是用杏粕结构。 啊，当然这个期末结构也是给写程式的同学听的黑话啊，你们都不用管，你们就记得买一罐桂枝汤，然后再加一点杏仁或者什么就好了，那个量都随便啊，比如说桂枝汤五瓢里面，你再加个 0.5 的杏仁啊 ，0.5 的厚朴，差不多就好了，因为只是用来预防咳嗽用的嘛，啊，那这个杏仁要加到50枚啊，麻黄汤杏仁要加几枚啊？哦，所以比麻黄汤要少一点啊，所以它这个药性是用的比较轻一点点。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啊，杏仁跟厚朴的药性啊。这个杏仁这个药啊，我们说它味甘温生川谷治，咳逆上气，雷鸣喉痹啊，这个地方治咳逆上气，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杏仁这个药，我觉得每次要教人啊，干脆什么人都一起讲最简单了。就是凡是种子，一定是要落地的，对不对？那如果是桃子，对不对？桃子你中间切开来是一个肉，是白的。越接近桃仁的地方越红，所以桃仁吃进去就把你肉里面的血拉下来。那杏仁是黄的，你切开来越接近中间核的地方越白，所以杏仁吃了以后会把你的气拉下来。那还有什么冬瓜仁吃了是干嘛？冬瓜仁吃了可以把你的小腹的脓拉下来，然后还有花生仁吃了可以怎么样？如果花生仁如果连皮每天吃的话哦，那个便秘会好很多，就润比较润畅，就是很多很多人差不多这个调性。那杏仁就特别是能够把你的气拉下来这样子，那它能够把你的气拉下来的话，那咳逆上气，咳嗽那个上气感觉是一直有气要从背里面顶出来才会咳，对不对？那杏仁当然可以处理了。那雷鸣喉痹这件事情呢，比较难说，因为有人说这个雷鸣是指说咳得很严重的时候喉咙会有咕噜咕噜有痰，有人说这个雷鸣是腹中雷鸣啊，那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定论。那喉痹是什么呢？喉痹是扁桃腺的发炎肿大。那这个如果你要说治疗这种热性的扁桃腺发炎，张仲景的麻杏甘石汤啊，就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或者是十方的银翘散这类的药啊，都是可以有这种降气消炎的效果，所以可以。那至于缠乳金疮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就是缠乳啊，通常是指生产后，就是缠乳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指一个妇人的产后那段期间。那产后那段期间的话，你知道我们都需要妇人有奶水，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李海山先生网站说奶水是因为这个废气能够速降，才能够把这个血液啊从心脏这边转化成奶水，然后再变成月经，怎么样怎么样？那条路的确是存在的。所以，如果你的吃了杏仁，你的肺比较有降下来的力量，那这个血液转化成奶水的能力才会有啊。所以这个是有的。那譬如说寒心奔豚啊，那很抱歉，因为张仲景在治疗奔豚的方里面比较是用暖心的药多些。就是用桂枝多一点，那就是这样说吧。我们都晓得说，心如果被心阳不足，然后心被一些湿痰或者水邪包住的时候，那个人心会容易有病，心脏会容易有病。那如果心脏的心阳不够的话，身体下部的水邪会泛滥冲上来，身体会感觉有这个泡泡状的东西撞上来，那是奔豚。因为豚是猪嘛，小猪是水畜，所以它我们中国用来象征那些不听话的那个水滴，所以就用豚这个小猪来象征啊。如果你养过小猪就会知道，它们真的很不听话啊，非常欢的一种动物。那理论上是说杏仁可以速降人的气，如果能够把胸口这些包住心脏的这些痰水把它降下去的话，那心脏就比较开，然后能够降气，就能压制奔豚。但是实际上临床我们奔豚不是那么喜欢用杏仁啦，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下，就是说它能够降气，这样就好了。那杏仁呢，它的功用啊， 有几个点需要跟各位同学要分辨一下，因为呢，现在好像你听到杏仁就觉得什么止咳化痰，对不对？那这样子就有一点不太完备啊、哦，所以我要把杏仁临床上的几个点跟大家讲一下。就首先中医的历史里头讲的比较仔细的啊、哦，就是第一个是阴虚咳嗽不用杏仁，就是当你这个人是血很不够，肺很干燥，这样子的一种阴虚现象的人是不用杏仁的啊、哦。事实上，现在的本草书，我想各位同学会有一点知道，就是现在的本草的书里面，杏仁并不是完全无毒的，杏仁是说有小毒的，对不对？那个小毒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们常常看日本的那种侦探片，你会知道日本人很喜欢用一个东西杀人，叫做氰化物，有没有听过啊？啊，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人被毒死以后身上会有点杏仁味道残留，这个有没有知道？那什么警察一进那个房间闻到有淡淡的杏仁香，就知道那个人是被氰化物毒死的。那杏仁的那个尖尖啊、哦，就是有一点点氰化物，所以有人说杏仁一定要去皮尖，这、就是对了。但是如果你不去皮尖要怎么做？就是中医也可以很简单，就是微微的烘一烘就可以了。杏仁烘过以后氰化物就挥发掉了。那凡是吃氰化物死的人呢，那个尸体都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呀？就是脸色红润啊。有没有看过漫画？没有啊。啊，你们都不常看那种啊，怎么变成我看最多？那个也就是说，像杏仁它能够在本草性的疗效有治疗金疮，对不对？它就可以把这个血液哦逼到皮肤表面来，让你的伤口的愈合能力变好一点，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讲，杏仁呢会把你的血往外面这样逼，那因为它会有微微的破血的效果，所以阴虚的人你吃了杏仁血往面逼的话，你一定会更干，对不对？所以阴虚咳嗽是不可以用杏仁的哦。所以代表的方，比如说像张仲景治这个肺微缩的这个，比如说炙甘草汤，那个方子就没有杏仁，里面有很多的地黄、阿胶、麻子仁、桂枝，但是没有杏仁，这样懂吗？就是阴虚的东西，人要滋阴啊，不能用杏仁。那另外呢，说肺里面有虚热或者热痰的，不要用杏仁。也就是杏仁跟热痰加在一起，它不太有化痰的效果。杏仁简单来讲就是不够化痰。那这个不够化痰的这个事情啊，就到底种子类的药是偏润的，所以你要靠杏仁化痰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有虚热或者热痰的人是不能用杏仁的啊，这个知道一下。但是有几个例外是可以用，这东西有一个优先排序。你说阴虚不能用，你说有热痰或者有虚热不能用，那是没有错。但是如果那个病人有喘这个字存在的话就可以用，就是喘的优先顺位会大于这个禁忌。就是有喘的话，你可能要用杏仁再用一些其他滋阴的药，但是那个药杏仁还是要加下去。那张仲景治疗有一种我们曾国卫教的咳嗽啊，就是小青龙汤的咳嗽。小青龙汤的咳嗽就是它是肺里面有积水的那种咳嗽，就肺里面的寒冷的湿气太多了，以至于在咳嗽。那种咳嗽张仲景用的结构是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就是用细辛把那个寒水里面的寒邪逼出去，然后用五味子收敛住肺气，用干姜在里面把那个湿气蒸干，就是用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这是小青龙汤教的。 所以小青龙汤的本方里面是没有杏仁的，可是小青龙汤如果遇到喘的话就会说可以加杏仁，这样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要对症下药的话，杏仁在仲景方里面最多对应到的症就是喘，只有差不多四个方是不治喘用到杏仁，一个是麻黄加竹汤，那个是治风湿，这个家庭主妇的部分不用听啊，就是城市那边的朋友听一下，一个是麻黄杏仁薏仁甘草汤，这是治风湿啊，一个是文革汤，一个是厚朴麻黄汤啊，这些都是比较不是治喘有特殊的用法，只是那个是通常是跟麻黄同用的时候啊，因为麻黄是把那个肺里面的那个气这样掀出来一样，那杏仁可以让它掀的不要那么剧烈，那个时候杏仁是用来当麻黄的反佐药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反佐的话，搞不好麻黄这样一掀之后你真的会喘的啊，所以当麻黄的反佐药的时候不用管到有没有杏仁的问题。那至于说直接治喘的，像治气喘发作的茯苓杏仁甘草汤，那根本就直接的拿来治气喘都可以，那是金匮要略里面的方啊。那我们就知道一下说杏仁啊在仲景方里面主要是治喘，就像是就是不治喘用到杏仁的比较特殊的是咳嗽，仲景咳嗽片里面有一个厚朴麻黄汤，那个是用来当麻黄的反佐，然后用一下杏仁。那你会发现到张仲景其他治疗咳嗽的方绝大部分是不用杏仁的，所以杏仁可能没有我们一般人以为的那么好用，这一点大家要知道一下。或者像父亲煮的方里面很少用杏仁，那治咳嗽历代的权威有一个清代的那个陈中林啊，就是发明止嗽散的那个陈中林，止嗽散等于什么咳嗽都可以医的一个通方，那止嗽散里面也没有杏仁，这样能明白吗？就是不要以为杏仁那么好用啊。那这个肺虚而咳嗽禁用，这个本草备料也有写讲啊，只是说大家都没有当一回事了啊。那至于说降气能不能行痰，能不能去痰，那不一定，我觉得杏仁跟痰根本可以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不要把杏仁当作是去痰药，有些时候去痰一定要会行气的药，那杏仁只是降气的药啊，只是让肺这个气能够降下来，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气已经要往上拖的时候，杏仁可以把它这样子降下来，让你的生命能恢复它该在肺里面该有的位置哦，这个比较是杏仁的作用。那至于祛痰，这种能够降而沉的药其实不是祛痰的药，我们中国人祛痰的药都是要比较行走通的药才能够治痰哦，所以杏仁不是治痰的。那至于说陈修元啊，他就讲到说就是说杏仁这个下气的功用，如果是劳伤咳嗽之人服之必死啊，这讲得很重，就是认为说他可能是到清朝的时候大家已经在滥用杏仁了。而且呢杏仁呢，我们中医用的杏仁是一种小小的杏仁，苦杏仁，小小圆圆的，那这种杏仁其实也蛮好吃的，我们广东人煲汤的时候用的杏仁也是这种杏仁。可是另外还有一种杏仁是现在当那个坚果类在吃着玩，那种是甜杏仁，对不对？那甜杏仁呢，陈秀元就讲说甜杏仁的味道是那个一种甜甜的，然后又保湿又生痰，所以呢这个东西如果你肺里面有痰的话呢，越吃就会越严重啊，完全没有任何疗效。因为我们中医稍微还能降点肺，其实是苦杏仁，甜杏仁就是保湿又生痰的药，就是润滋滋的那种药。那我们现在呢，外面有一种叫杏仁茶的，买一包那个粉然后来喝，哦，那就是甜杏仁做的，就大力的甜杏仁，然后我每个人都以为喝了之后就会不咳嗽，然后那个一直喝一直咳，你有那种经验吗？有吧，啊，就自己以为很饱，非常满，买回家一直喝，然后就一直在咳，哦，尤其是那杏仁茶有些还加奶粉一起冲，对不对？那更可怕，哦，非常之润肺啊。那如果你是那种肺已经太湿的咳嗽的话，你吃到这样的杏仁就实在是冤大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中医每次都是学到大概知道说，哦，杏仁可以降气化痰，然后每次就这样子乖乖去找一些毁灭自己健康的方法这样子做啊。所以 真的是家庭主妇要当透一点啊，就是不要半吊子这样子，很可怜。那至于说杏仁还有一些药效呢，我们眼前不用看，就是有一些杏仁的药效，就是杏仁它能不能通血络这件事情，其实可以通血络，就是我们说吃了杏仁，那个脸色会比较红一点点，对不对？那个血都被逼到皮肤表面了。这个东西在别的重点方有用到过，比如说有一个阳明发黄的汤，叫做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那个里面就有杏仁，那个有这种特殊的功用。那这个比较不是主轴，那我们就先放掉，我们只要把这个关于杏仁的大是大非晓得一下就好了，好不好？那其实这个治疗肺部的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的药性都很轻，因为肺是焦脏，你不可能用太猛烈的药去攻击它，然后药性的那个重叠性都非常高，就像你如果看那个入肺治咳嗽的药，你会看到紫菀啦、白术啦、杏仁啦、川贝啦一大堆，然后那一大堆的药好像每种药效都很像哦，所以处理肺部的药的加减其实功夫很细啦。那我只是今天讲到杏仁就提一点，将来你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研习张仲景的那个咳嗽片的话，我想同学可能会更有机会去看到说哦，这个加减之间有很多很多细部需要注意的地方，现在只是跟大家提一下啊。那再来呢，我们看下一味药，这个厚朴啊。厚朴是一种什么样的药呢？我家里面有一颗朋友送我，也不是送我，是朋友带来的桑树啊。这个桑树啊，你种了五六年哈、啊，那个桑树还是这样子，根枝这样子细细的呀，就是很苗条的那种感觉吧。就种了五六年，那个桑树的主轴还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可是你如果看《本草》的书，去形容厚朴这种树啊，就会觉得这个树怎么那么肥啊？什么横，就是那个树如果桑树这种形状的话，厚朴那个树大概是好像埋在土里的萝卜这种形状，就是一种非常肥的树。那跟这种正，因为桑树是一种代表木头的树，就是风木之气在桑树旁边是非常完整的呈现的。那跟桑树比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树在树中心一定有一种很奇怪的力量一直往旁边这样的撑开，对不对？如果它不是有很强的横散的力道的话，长不出这么丑的幼苗了、啊、也不是这么丑啦，萝卜也是一样 啊就是这样子的一棵树。那这么一棵肥树呢，它的里面的气啊，好比说厚朴，我们会说它是性质是苦而温。那苦温这个点是怎么样看呢？就是苦味是下沉，对不对？温性是上升，所以这两个一上一下一夹，刚好就往旁边夹出去了。所以就它的那个树性就是非常往水平的角度这样的横的开出去的。那这个厚朴呢，这样子的一种药性啊，吃下去之后，大概你会知道怎么样？就它第一个，它的这个横开的气跟我们人类的血分的关系不太大，就是跟气分的关系比较多一点。那吃下厚朴以后呢，你的肺部的气一定会横的方向撑得比较开，然后你的肠道呢也会比较开，所以当你的大便不通，要让肠道能够开一点的时候，会用到厚朴。或者是我们在治疗痔疮的时候，说这个大便刮到那边很痛，我们会用一点厚朴来宽肠，就是厚朴能够让这个一圈圈状的组织微微开一点。那个在十方的本草学里面啊，会说厚朴可以厚肠胃。那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厚朴会补肠胃啊，并不是，它是说如果你的肠胃是那种比较敏感脆弱娇柔的肠胃，你吃比如说你先吃一些肉，然后吃一些菜，又吃一些什么刨冰，又吃一些冰淇淋，就你吃进去的东西啊，软软硬硬的，那个质地很混乱的，对不对？ 那进入你的肠道的时候，你的肠道可能会这边又这边刚好是冰淇淋就比较软，然后这边是大坨牛肉，就这样，那肠道就粗粗细细，被那些食物吃得乱七八糟，对不对？那你去了后悔后，它会让你的肠道规律而统一的变成差不多同样的宽度，那这样子的话，那些食物就可以比较顺畅的过去，这样子。所以后破能够整肠啊，就是，但是是不是补药呢？啊，它不太补这样子。所以它作用在肠道的力道呢，我们现在不用细讲，因为我们知道，肺跟大肠是相表里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调大肠的药，当然可以调肺啊，所以一样。那至于说整肠道的这个功用呢，将来想到承气汤系列的时候，又会再跟枳实一起讲一次。我现在如果硬跟你们分析厚朴跟枳实的差异点，我觉得那是一个太过于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手头上的方剂还不够。那你们那些有兴趣的同学会去做那个回家功课，对不对？如何分出厚朴跟枳实，你们自己努力看看啊。大家 MSN 交流一下啊，每个人读哪一本书，然后交流意见，你们自己制造讨论区哦，不管。那所以呢，厚朴我们现在的十方经方都共同认知的效果是有这样子。那你用在这个桂枝加杏破汤里面，杏仁把这个气宽下来，然后厚朴把这个气通排开，对不对？一个直降，一个横开，那那个肺就会比较怎么讲，有空间的感觉，对不对？那你就不容易喘，不容易咳啦啊！这是厚朴桂枝加杏破汤的用途。可是厚朴的神农本草经的主治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哦。后破的神农本草经主治啊，他就说治中风、伤寒、头痛、寒热，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用后破已经很少用的法门了。就是古时候的人认为后破那个横开的气啊，是可以从里面推到外面的，所以是可以治疗某种程度的伤寒的。可是因为桂枝汤、麻黄汤都很好用，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提这个用途了。那唯一还能剩下一点点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那个在《伤寒论》里面还残留一个方子，叫做栀子厚朴汤。那个汤就是那个邪气有一些在里面，有一些还牵连在外面，这个内外牵脱不干净的邪气用那个厚朴把它一次扫出去。栀子厚朴汤可以看到这个道理，那我们这个课不会教到这个方，有兴趣研究的同学自己研究好不好啊？那另外呢，惊悸的话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人的这个心容易受惊吓，容易心悸，通常都是心脏底下那个部分有一团冷的痰饮这种东西，那这边厚朴它还可以开这个肺哦，可以把这个痰饮扫掉，这是可以的。然后气血闭死机这件事情呢，如果你们要从仲景方找到一个线索的话，就是王不留行散，这是仲景治疗刀伤的，就是金疮啊。就当你的那个皮肤被武士刀这样砍一条，那你要用一些药物去止血啦、消炎啦、排脓啦之类的，那你它那里面会放厚朴，让那个气能够通到皮肤表面，这样才能长肉，而且厚朴又有比较有消炎的效果。那至于去三虫，我刚刚是说厚朴在治金疮的王不留行散里面会出现到啊，那是一个现在已经，我们现在一般中药用中药医师开厚朴已经不会想到这件事了啦。但是仲景方里面这个去什么什么死机的药啊，都各有各的道理哦。总而言之是可以去掉死机，因为像我就说，比如说有一味药叫做梅子啊，梅子也是可以治去死机的。那怎么去啊？那据说大陆有一个医生，他治那个子宫息肉啊，治的就是乌梅肉，很多很多的乌梅肉，然后加一点点的那个白僵蚕，然后就做成药丸，叫那个人一直吃，然后那个女人吃，然后吃了一段疗程以后，她那个子宫的息肉就不见了。就这一类的那个神农本草经去死机的效果的药，其实很值得再重新研究啊，因为有些意想不到的药效。那在这个治疗金疮的药里面有用到厚朴，这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用了厚朴以后有一些邪气比较不容易进去，可以防破伤风之类的东西啦。不过因为后来父亲煮的方里面用禅衣酒治破伤风太有效了，以至于这些方子都全部被废了啦，就是用知了壳煮酒喝下去破伤风就会好，所以就再也不用用到这些了。 就有一个偏方可以气死啊，历代名医啊，就是这样子。那去三虫呢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古时候的中国人是常常身体有很多寄生虫的，所以认为这种苦温杀虫的药有时候都会有一定的效果。就是中国人可能会觉得说，其实寄生虫也是需要一些环境它才能够繁殖的，如果你吃了后破，你的寄生虫就它原来喜欢一个湿湿黏黏阴阴冷冷的地方，你吃了后破，那个肠道变成怎么样温暖而通畅的肠道，那寄生虫有些寄生虫会不好活。就比如说张仲景里面有一个方子，张仲景的方有一个方叫做半夏厚朴汤，是治疗这个你随时啊喉咙都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塞塞的。那半夏厚朴汤在十方称之为四物治七情，所以就叫做四七汤。据说人有七情六欲，对不对？心情不好就会淤积，情绪的淤积在喉咙这边会形成有形的痰症，然后你再用这四味药，其实半夏厚朴汤应该有五味药了，就随便啊，可能历代有加减。那把它这个开，那用生姜厚朴、半夏、紫苏叶这样厚朴，真的可以开到喉咙。那用了，那其实半夏厚朴汤的那个最轻的症候，也不是说真的觉得有塞到。你有没有听到那种退休的老人家在家里面每天看着儿孙不孝啊，很不爽很不爽，然后又懒得再骂了，然后每天就在家里面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半夏厚朴汤症。那这就是有情绪郁结在这边。那但是呢，在古时候我们为那个寄生虫还很流行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喉咙塞塞的感觉是因为有寄生虫在那边爬骚。那日本的森立之就说，用这个半夏厚朴汤治疗这种回有寄生虫造成的这种喉咙不舒服，吃下去真的寄生虫就变得很干净，就找不到了，就治疗这个因为蛔虫造成的这个喉咙塞有很强的效果。所以它对于压制这个寄生虫好像是的确有临床的疗效存在的，只是我们现在因为寄生虫就已经少了啊，所以就不用再这个去思考它的这个驱散虫的疗效了。那主要呢，我们中国人说，如果厚朴的相对的药大概是枳实吧，枳实我们在中医基础班讲过是一个很喜欢落地的果实，对不对？所以枳实就是专门直接往下掉的，那厚朴就是往横开的，这两个药物刚好就是各擅长一件事啊。那这个肚子容易胀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嚼一点，拿这个厚朴不要到一钱哦，半钱左右这样嚼一嚼，肚子就会比较快，消化就会比较通。那脾胃散也有厚朴啊，那当然你如果搭配补药会更好了。那厚朴就是少用的话可以通阳气，那多用的话就会散元气啊。所以像枳实厚朴，你说痔疮的时候呢，要用厚朴来宽肠，这样大便比较不会痛，对不对？可是你用多了就拖长了，所以都是有过与不及的问题。那这个历代的本草书也在讲说，比如说枳实跟厚朴连在一起啊，用在那个张仲景用来泻的这个承气汤里面啊，他说枳实跟厚朴就好像是炮弹的那个古时候的那个炮的那个炮管，古就好像是古时候的那个弓箭的那个弓箭那个弓，那大黄是那个子弹或者那个火药或者那根箭，但是要用那个厚朴跟枳实加在一起才能让大黄能够飞得出去啊，这样子。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那厚朴主要的擅长就是在气氛啊，那枳实会有一些用途到血分，那个是等到有一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学到张仲景的外伤，有教到排脓散或者是王不留行散，这样的时候会有机会看到这些变化啊。所以那这里的话只是借着一个痔疮带到这两味药，那我们下课一下啊，接下来再来上别的东西。